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银奇。铁路客服中心12306负责人近日表示，12306最高峰抢票时段已经平稳度过。今年春运，12306售票系统首次没有出现卡断现象，技术团队为自己打90分以上。中国国际航空将连续5天加开重庆到台湾的航班，对此，台湾网友大呼：“只有大陆对台商台生才是真爱。”已连续18年夺下米其林三星的法国餐厅获准退榜，米其林集团近日也开首例同意退榜。考古学家日前在埃及首都开罗发现一个有4400年历史的古墓，那里有不少保存状况良好的壁画，此次发现有助恢复该国近年陷入困境的旅游业。从本周开始，北京市气温将缓慢回升，预计最高气温在-1度到-6度之间。据统计，北京市已经连续104天无有量降水。北京顺义牛栏山镇政府首次将百姓公开课引进乡村，将大教育带到乡村百姓身边，为牛栏山镇的家长和孩子上了一堂精彩有趣的亲子公开课。电影《西游记女儿国》全球首映礼在北京举行，歌手张靓颖与李荣浩唱女儿国主题曲，配合默契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，然后互相撞击，没想到更好，我有双份的我，欣赏你，赞美我，挑战你，解决我，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。爱让我们彼此相信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你已经成立，准备是我要亲身经历，越刺激越好，当我和你一起欣赏你，赞美我，挑战你，解决我，你换手什么都有不同。爱让我们彼此相信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你已经成立，准备随时的继续，不贪心 自己有关系。

你说我像你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春运已经开始了，可是天气怎么还是这么冷呢？都说春运是中国特有的年度大迁徙，不论人们身处何方，都在春运的大潮里背上行囊，攥紧车票，穿过人海，踏上那趟等待自己的客车。而在旅途的尽头呢，家也在静静地等待着，或许这就是春运的意义吧。虽然百转千回，却让人义无反顾。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些年我们共同的春运记忆吧。先进一首歌，节目稍后回来。 再说，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没关系，我不怕痛。你的爱情哲学实在让人搞不懂，又要风流，要会狡猾，还要能攻读白头。你的条件太过苛刻，请等一等，我想想再说。开心就好，人生多么无聊，有缘能聚在一起就应该偷笑，把烦恼忘掉，比较不会老，人生不就是这样纷纷扰扰。开心就好，人生多么无聊，有缘能聚在一起就应该偷笑，把烦恼忘掉，比较不会老，人生不就是这样纷纷和扰扰。我脚只爱往前冲，不管他三千 计二十一千闯一闯再说，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没关系，我不怕痛。你的爱情哲学实在让人搞不懂，又要风流要会教我还要能攻读白头，你的条件太过苛刻，先等一等我想想再说。开心就好，人生多么无聊，有缘能聚在一起就应该投降，把烦恼忘掉比较不会老，人生不就是这样纷纷扰扰。开心就好，人生多么无聊，有缘能聚在一起就应该投降，把烦恼忘掉比较不会老，人生不就是这样纷纷扰扰。开心就好，人生多么无聊，有缘能聚在一起就应该投降，把烦恼忘掉比较不会老，人生不就是这样纷纷扰扰。开心就好，人生多么无聊，有缘能聚在一起就应该投降，把烦恼忘掉比较不会老，人生不就是这样纷纷扰扰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，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立春是表示自然界万物复苏的春季开始，那么该怎么形容春天呢？百花齐放，色彩爬上枝头，风是温柔的，阳光是刚好的，让人有幸福的晕眩感。祖国遍地好时光，绝不会辜负这大美春色。中国的春天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天。杏子梢头香蕾破，淡红褪白胭脂晚，红墙黄瓦宫墙内外花海隐现，一到春天，故宫就穿越回了紫禁城，好似又变成了那个庭院深深的紫禁城，美到让人心醉。苏州的春天是从小桥流水人家处开始的，河堤旁的垂柳吐出翠绿色的嫩芽，粉色的花正是灿烂，和白墙瓦带一同倒映在平静的河水中，安静而美好。一到春天，苏州就美成了一幅画，粉墙瓦带的古朴村落艳映在五彩的春色里，庭院深邃，炊烟袅袅，一种真实的恬淡苏式生活在这里低吟浅唱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梧桐雨搅弄的金陵城漫天飞絮，青春飞扬，一到春天，南京就变成了金陵，千年轮回，历史的风骨留在痕迹斑驳的建筑里，走在台城上红砖小墙小巷里，往日的记忆总能再次浮现。油菜花开满地黄，从间蝶舞蜜蜂忙，清风吹拂金波涌，飘逸醉人浓郁香。一到春天，婺源就美成了世外桃源，三月的中下旬，颗颗粉红的桃花，洁白的梨花点缀在漫天遍野金黄色的油菜花中，艳映着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，使得每一个远离纷繁城市的人都能找到归宿。春天让山有了色彩，让水有了温度，让风和阳光开始柔软，让你在所有的美好事物之间偶遇闪念。在2018年伊始，去寻找最美的春天，去邂逅旅行路上更美的自己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，与我们分享你的旅行故事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

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系列经典歌曲，至今传唱。一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甜歌天后孟庭苇，职业专线1381001969。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你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你， 爱是一道光，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. Hello， 这里是一点动听环节。今天在九六九微信后台有听友想点一首费翔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这位听友说，北京的这个冬天太冷了，而且呢，他是第一年来北京，想听一首温暖火热的歌来给自己暖暖身。稍后呢，我将为你点播这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和想说的话，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殷琦。说起春运回家，没有比买不到车票更让人揪心的事了。在很多年里，人们对火车票的记忆是一张印满信息的粉色底纹卡片。其实这张小小的纸片呢，也经历了版式的调整，从粉色到淡蓝色紫卡票。现在呢，车票实名制后，每张票面上又增加了个人身份证号与姓名等信息。在那个互联网远未像今天这样发达的年代，买票是一件既考验体能又考验耐心的苦差事。尤其逢上春运，很多人都为了一张小小的车票通宵排队，甚至是裹着大棉被排队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春运来了，我们离家的方向也近了。 我就是那么喜欢你，不能抗拒，就是那么喜欢你，就因为那是你。谁把自己当对手，每天前进后退不放弃，我伸出手量距离，感觉和你总是有点差距。突然的相遇瞬间就要决定，可是我能给你什么？

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 在我们拥抱之间，用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在此界限，是否卸下防备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地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。当我相信是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原想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。当我相信 过一家，有些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就要想念着一次多好。要爱到第几个人提提看看是问候，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，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要是不说不可就要为这一辈子重要，为自己烦恼。 年代在变，人们的春运也在变。如今高铁、网络购票、移动支付、外卖服务，众多改变让人们的春运体验不断提升，但这些留在国人集体回忆的春运印象时常值得回味和追忆。不论什么年代，那份对远方的牵挂、对家人的眷恋都不曾改变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宁奇，为了那一年一次的团聚，扛着行李攥紧车票，勇敢地去挤春运吧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： 不要把这些商人看成神，也有受到委屈的时候，也有这个失败的时候，有了胜利的时候。我觉得越丰富越真实越好。 阳光媒体集团和阳光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始人、主席杨澜： 虽然世界有如此多的不可能、不确定性，虽然未来有许多的未知，但正是因为你不确定，正是因为你未知，你才诱惑着我不断地去探究、不断地去创造，这才是青春的真意所在。 万科创始人王石： 痛苦就在于我的信念认为我没有错，但是整个舆论认为你不但是错的，你到了十恶不赦。熬过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难的，但是呢，熬过来了。 今年九六九街头大访问。 新年愿望，身体健康吧，家人也都是身体健康。 新年的愿望嘛，就是希望全家能够团聚啊，孩子们都能回来，因为他们一年都在外边不回来，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一家能团聚嘛，所以就希望孩子们都回到家里来跟我们一起过年。中国人的习俗不就是团圆嘛，是不是都希望春节能够大团圆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重要，抱歉考验期还没到。The love spring 到我这个道道，警告你我非常难搞暧昧，危险的花招别再说想要，抱歉考验期还没到。 节目的最后，田思思想对九六九的听友们说，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TSS 探视社乐队，也关注田思思，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值得大家思考，跟大家一起探讨的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，本期的好歌推荐到这儿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会。 怎么会迷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。